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八度，最大相对湿度3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二级转三四级，阵风六级，最高气温四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路况信息。 好，一起来关注路况。那么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有西五环八角桥到衙门口桥由北向南，东五环五方桥到平房桥由南向北，西二环阜成门桥到广安门桥由北向南。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有建国路四惠桥到西大望路由东向西，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由北向南。以上路段平均运行时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北京汇文中学，北京市首批重点中学，首批高中示范校，首都百年名校，建于1871年，前身是美国基督教会梅伊美会附设的蒙学馆，1952年改名为北京市第26中学。从1989年时，获准恢复北京汇文中学的名字。2006年起，恢复初中部，现为包括高中部、初中部、国际部在内的完全中学。在147年的办学实践中，汇文形成了深厚的人文积淀和历史传统，培养出梁思成、启功、萧复兴、李大同等一大批优秀校友。在新中国成立后历次市级重点中学的评审中，汇文均名列其中。2001年，汇文中学成为北京市首批示范性普通高中校。2016年1月，经东城区教育委员会批准成立了北京汇文中学教育集团，首批成员学校有北京汇文中学、北京汇文实验中学、北京市文汇中学、北京市汇文第一小学、北京市文汇小学。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首先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我国首个高等教育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发布，教育部表示民间艺人能工巧匠可到中小学兼职美育教师，中国家庭亲子共读调研报告发布，仅1/3家庭尝试亲子阅读，详细内容欢迎继续关注。教育部30日出台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这是我国首个高校教学质量国标，涵盖92个本科专业类的587个专业，涉及56000个专业点，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写入国标。那么今年的教育部将依据国标对各高校专业办学质量和水平进行监测认证，适时公布成绩单。国标对于每个专业的要求都包括专业范围、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师资队伍、教学条件等8方面内容。其中专业类教学过程质量监控机制、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专业的持续改进机制等写入国标。北京市教委近日转发了教育部制定的学校体育美育兼职教师管理办法，办法中提出民间艺人能工巧匠也可以被吸纳进学校美育教育的兼职队伍中。作为兼职教师，需要具有较高的体育艺术专业技能水平，一般应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在相关体育艺术领域中具有一定影响力。民间艺人能工巧匠应在中华传统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方面有一定的造诣。此外呢，兼职教师原则上不超过65岁，身体健康条件优秀者可适当的放宽年龄限制。在华东师范大学近日举行的高校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论坛上，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通讯表示，大数据正在开启人才培育的个性化时代，与工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批量化培养人才的蒸包子模式已经落伍，高校的人才培养必须从千人一面转变为千人千面。2017中国家庭亲子共读调研报告近日发布，数据显示 47.1% 的孩子每天阅读时间不足半小时，阅读超过一小时的孩子只有 12.8%， 孩子的阅读能力随着阅读量增加而增长，而阅读能力越强，学习成绩相对更优异。大多数家庭有意愿在亲子共读上投入时间和精力，但是行为跟不上意识，有 40.3% 的家长了解亲子共读，但很少和孩子一起阅读。北京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后备人才梯队建设冬训营30日在厦门华侨大学开营，来自全市16个区的80名小球员将在那里进行为期5天的冬训。据了解，冬训营由北京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旨在从全市中小学校挑选优秀的足球人才，为他们提供优质的场地和教练资源，帮助小球员得到专业的足球培训，为北京校园足球储备人才。今天晚上将迎来本年度的首场天象奇观，超级月亮加月全食加蓝月亮的天象集合体。天晴的话，月全食在城市里就能够看得到，简单的天文望远镜就可以看到月亮上的一些细节。您可以尝试将手机放到望远镜后面拍照，或者让小朋友画出来几点几分月亮被吃成什么样子了。好，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姚迪编辑，姚迪播音，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教育面对面，每晚5点半 FM 107.3，越聆听越成长。 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那么每周三其实现在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固定的栏目，就是对话京城名校。在上周三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对话的京城名校是北京二中教育集团。那么在本周三我们来继续对话来自于东城这边的北京文汇中学教育集团。我们先有请一下今天的几位嘉宾，首先有请的是来自于汇文中学的校长郭杰校长。郭校长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先更正主持人一个口误。我们是汇文中学教育集团。 汇文中学教育集团，对，这是我的口误，这是我的口误啊，汇文中学教育集团。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有请来自于汇文中学的教学副主任洪金老师。洪主任。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另外呢，还是有来自于这个汇文实验中学的执行校长张红云张校。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咱们离那个话筒稍微近一点啊，稍微近一点。好的，其实说到这个汇文，刚才在我们这个节目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已经这个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因为汇文是一所相对历史比较悠久的名校了，到现在为止是147年，147年的历史。那么这样的一个历史，那究竟这个在2018年的今年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那么这几年汇文究竟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新的改革？我们还是要请这个我们的老师们给我们来讲一讲。那郭校，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汇文中学教育集团其实到现在为止挂牌大概是2年左右的时间。 对。 但实质上就是大家的这个合作可不止2年的时间了。对吧？ 是的，是的。 那现在呢？我们说到这个教育集团化，其实，都叫教育集团，但是每个教育集团其实都有各自的特点。那么，汇文教育集团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 这两年啊，由于我们学校教学主楼处于翻建过程当中，我们整个的学校呢在一直周转，所以呢，这个学校办学呢，处于一个相对这个平稳的这样一个阶段，但是呢，我们对集团化的推进呢，还是持一个非常积极的态度，要为这个教育均衡化呢做我们的自己的贡献。那么如何来理解这个汇文教育集团？我想，如果用3个字概括呢，就是一体化。简单的解释一下这一体化，其实它包括2方面的含义。一个一体化呢，就是 教学的一体化，另外一个一体化就是人才培养模式的一体化，可能这么说呢，听众朋友们可能 家长会觉得，哎呀，这个不好理解，教育教学人才培养这不是一个意思吗？ 还是有 区别的， 有区别，比较大的不一样。举例来说呢，你比如说这个教育教学一体化，它是比较深度的、深层次的。那么我们在这个具体来说吧，像学生的混合编班，统一选课、统一排课、统一教学、统一考试、统一管理，完全按照原来汇文学校的一整套的教育教学制度来管理，这就是叫做教育教学的一体化。而这个人才培养模式的一体化呢，是这样意思，就是汇文中学呢有着一个比较好的、比较有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在这个人才培养模式下呢，培养出一大批的国家的栋梁之才。你比如说这个像王中成先生，这是院士，那么就是汇文培养出来的。像这个二十几位院士，像这个都是啊，在汇文的整个的培养模式这样成长起来。那么他们的这个模式，我们呢把它提炼出来，他的理念、他的做法，还有一些这个人才成长的一些环境的设施设置。那么我们把这一套输出出去，啊，让这个集团校共享，这样呢把这个汇文的文化当中的精髓输出出去、辐射出去，为国家培养更多的人才。是这样来的。 其实您谈到这个关于教育教学跟人才培养上，我觉得简单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汇文真正的把自己的优势资源拿出来了。我们不是说藏着掖着说假的集团啊，这个我还要保证我这一枝独秀啊，你们这个都是小弟，你们这个我不会把好东西给你们的，不是的，是真正的把自己的骨干的教师，包括我们积累了这么多年的一个底蕴，教学的底蕴分享出来。因为一所学校能够成长起来，绝对不是简简单单的靠几年的我出了一个状元啊，我怎么样也好，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是底蕴的这种呈现。因为一代一代的老带中、中带新这样的传承下来，才会形成了一所名校它所拥有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教育的一个资源。那刚才咱们谈到了这个汇文中学教育集团，能不能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咱们集团里面包含着哪些学校 啊？现在呢第一个就是汇文实验中学，这是两个学校本身呢历史上就有很有渊源关系。汇文中学呢1871年建校，当时是一个男校。另外呢第二年就建了一个女校，就是木真女中。 木真女中， 对 啊， 这个木真女中呢，它实际上是这个可以说是在同一个教学理念的引导下建立起来的两所学校。那么现在呢又重新呢组成了一个教育集团，所以这两所学校目前的各种合作是深层次的，是非常的紧密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要集团内的一个这样的学校，就是汇文实验中学。另外呢还有 汇文实验原来名字叫什么 啊？原来的名字叫的挺多，原来改名之前呢叫北京市第125中学 啊，125中。好，那个接下来呢还有其他的集团校有哪些呢？ 有这个文汇中学和文汇小学，还有呢汇文一小，这几个学校。 其实这都是一些跟我们汇文中学之前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学校。 对， 所以呢这个说集团化其实就是大家都回家了，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非常感谢主持人用这样的话语来描述这个事情。 但其实是挺好的一件事，因为大家本身也是血脉相连的，在这个教学上面是一脉相承的这样一个关系。 对。 那么从这个刚才咱们谈到了教育教学跟人才培养的双一体化的这种模式以后，很多家长就有一个疑问，比如说在集团化之后，现在的学校会有哪些变化？就是从汇文本身的角度来讲会有哪些变化，那请您还是请这个洪主任给咱们讲讲 啊。我们请我们洪主任来给大家说几句。 我来谈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集团化以后呢，应该说汇文中学是承担了优质资源的输出工作。那么当然我们在输出的同时，我们也是一直在精心培养着自己的学生。可以说多年以来呢，我们汇文一直保持了高效优质的教育教学的加工能力啊。那么在 集团成立以后，可以说我们的学生，我们的教育教学水平，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呢是有所提升。啊，我们呢可以以2017届中高考的成绩为例吧。 嗯，好，您给我们介绍一下17届的什么情况。 不论是从个人来说啊，还是从整体情况来说，应该说都是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绩。比如说呢，从个人成绩来说，我们的理科的郭子晨同学，那么他呢是以693分的成绩，获得了东城区理科总分的第二名。 哦， 那并且呢还获得了清华大学领军计划的30分的加分。 哦， 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是理科的王子涵同学啊，他呢是688分，是东城区理科总分的第三名。啊，那么同时他还获得了北大的博雅计划和清华领军计划各30分的加分。 嗯， 啊，那么像我们的文科啊，郑建林同学，他呢是以668分啊获得了东城区文科总分的第三名。那么并且呢在北大的自招的过程当中呢是获得了降分到一本线的这样的优惠政策。 哦，很优秀。 对，很优秀啊，这是从个人成绩来说啊。那么如果是从整体来说啊，我们这届的高三的高考成绩呢是在650分以上的学生呢是有32人，占比呢14%，那么这个比例在东城区是这个排在第一的啊。其中呢有超过10人被清华北大学校录取啊。这个是 高中的情 况。对，高中的情况啊。那么从其实除了高考之外啊，我们像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学生的这个不同的方向啊，像比如说我们有很多优秀的学生被一些国外的知名大学所录取。 哦， 啊，据不完全统计吧，大约有15人吧。 一届吗？ 对。 就这一届15人。 对对对。那么像这个我们所熟悉的像加州大学的伯克利分校啊，像这个对约翰这个霍普金斯大学，像这个伊利诺伊大学等等啊，这些学校啊，那么都是有我们的毕业生的身影啊。 很骄傲吧。 对对对，确实是啊。 而且你知道刚才就是捕捉到刚才一个很重要的点，说咱们高考成绩的时候，就是文理都强。 是 吧？因为很多学校啊，就是大家在惯性的这个思维之中，比如说认为，某学校那文科强，某学校理科强，可能这个就是有这种惯性的思维。但是从刚才咱们的介绍之中就体现出来，就是我们不是说为了培养这尖子生，我们就努着劲儿啊，这10个老师对一个孩子，那就把他培养成状元啊，这个就一定要这个理科都培养出一批出来，不是的，那这个文理上都有一个比较这个拔尖的这样的一个高峰。那么刚才而且您谈到了在这个整体的分数上来讲，这个650分以上有32人其实是有高原的。我们把这个高峰变成了高原，这一点就是很喜人。因为很多朋友啊，就是家长们在中考报名的时候，我们马上会有中招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嘛。他们特别担心孩子成为陪榜的。因为这个如果要是招生人数足够多，按概率学上来讲，那么总有一些还是不错的，然后呢再稍加加工培养就比较容易出成绩。但实质上我们从这个高分段上来说人数还是比较多的，比例上呢是不是也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呢？如果从比例上讲的话， 比例上应该说也是还是很高的啊。其实我想这个整个这一届高三的成绩啊，需要值得一提的一点就是我们这届高三当时在中招录取的时候的录取分数线在东城并不是最高的啊，甚至于说其实并不是排在前三名的。 哎，有数据吗？那个给我们透露一下好吗？ 应该是在第五吧。 在第五。 第五。 哦，我跟你说，就拿这个去跟东城其他学校 PK 一下，真的，我觉得这是大家家长最关心的事儿。 对，但是经过我们3年在我们学校的学习生活吧，可以说呢，到毕业的时候，他们取得了令人骄傲的成绩啊，所以我想这也是证明了我们汇文的强大的教学教育的加工能力。 排第几啊？这有统计吗？就如果要是在整个东城的话， 这个不太好说。这个因为。排名吧，它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说。 哦，对对对对 对。这个， 国一门线的有多少人啊，然后对吧，大家这么一比的话就是成了一个差异化的比较，不公平对吧。好，但是实质上我们从这个刚才的简单的这样的一个描述上来看，就觉得整个汇文从高分段上来说也是比较多的，而且呢学生的改造能力其实也体现在这方面上。因为如果要是以第五的成绩进来的话，然后有这么多的高分段的学生，其实是很值得大家放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说到改造能力，其实我也很关心，因为很多家长也很关心这个究竟什么叫做改造能力，家长其实也想知道就什么叫做改造能力这一点上能不能给大家答疑解惑一下，从汇文角度来讲怎么改造。 主持人这个问题呢还是一个挺关乎到教育本质的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教育你具体要做什么，是为了这个分数还是为了学生他的这个终生的成长。那么我们呢汇文一直坚持呢为了学生他的这种终生的可持续发展服务做我们能做的事情，所以呢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希望每一个学生在他原有的基础上来有所提高有所进步，并不期待每一个人都达到一个非常高的标准，只在他的这个本身的基础上有进步有提高，我们觉得这就是我们教育的成绩。所以呢这是我们从这个价值观上是这样一个认识的。另外呢从这个具体做法上呢我们是差异化的，就是对这个学习能力强的我们给他提供更加丰富的选择性更多的课程，让他呢在他的这个比较高的平台上向更高层次呢冲击。那么对于这个其他层次的我们也根据他相应的层次的这个基础，给他让他设置一些跳一跳能够得到的一些课程啊，一些这个活动啊，一些这个参与的机会啊，这样呢让他呢能够实现自我的提升自我的发展，这样呢在最终的结果虽然我们这个不是把目标定在这个高考上，但是呢在最后的结果上我们可以看到他呢就呈现出一个在自己的基础上的一个整体的提高，这就是我们的一点认识。 其实很多家长啊，这个一方面希望孩子学得好，另外一方面就成绩考啊，不说学得好，就成绩好，另外一方面呢也希望孩子能够别学死行了，对吧，这个北京话叫别学死行了，希望他们能够有一个更加快乐的成长过程，而不是每天就钻在这个什么几十几省这个题册里边，什么什么某某之路啊，这都是大家都要做的一些题，不是希望他们每天高三这样的可能难免，那不像高一高二就沉入到这样的一个生活之中。如果要是能有更多的选择的话，他们孩子还是希望能有更多的选择，所以在这一点上，汇文刚才郭校长也解释了，说其实会有更多活动，咱们下半段再介绍这活动的情况。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咱们能不能再介绍一下汇文初中的情况呢？那个洪主任。 汇文初中我还是以2017届为例吧， 好， 我们以中考成绩为例啊，应该说这一届初三呢是我们义务教育改革就是小升初派位的第一届毕业生啊，那所以说呢生源其实有一些变化啊，但是从我们中考成绩来说，在我们东城区依然保持着比较领先的优势，有一些数据啊，像我们在570分以上的学生有8人 哦， 在560分以上的有39人啊，占比 14% 啊，在550分以上的有97人啊，占比 35% 啊。另外呢如果从学科来说呢，像我们语文学科的优秀率达到了 99% 哦， 啊，像我们化学学科达到 91% 啊， 这就是咱们的成绩。 对，那么从最终的这个录取的情况来看的话，我们被示范高中录取的录取率也是达到了将近80%。 这么高？我的天哪。但是您知道刚才谈到了就是关于这个570、560、550这个分数啊，其实很多学校都会拿出这样的一个数据出来。我很好奇的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数据统计出来了以后，那么咱们整体的这个其他的学生的情况怎么样，就是比如说是不是大家都有一个普高能上，这个比例是不是有的呢？有啊，在中学这个初中这个阶段。有没有大概比百分比啊？郭晓啊， 这个我觉着呢，我们的学生，因为这两年呢，这个 普高的这个招生名额呢，范围的这个量比较大，所以我们学生呢都能上到普高的、 这是肯定没问题的。 对 啊， 然后呢，将近80%呢上到这个 师范高中。 师范高中啊，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初中的这个质量呢，应该还是过得硬的。另外一个呢，我想说一下呢，就是我们在初中的教学上吧，有这样一个，我们怎么说呢？我们不想让初中的孩子用力过猛。就是初中的学习，它就是打基础。培养能力，培养兴趣，把这个工作呢，我们要给他做好，而不是呢简单的追求一个中考的成绩。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呢，我们呢，在为他的长远的这个发展呢，做了很多的工作。这个另外呢，在成绩上，我觉着我们也是呢，还是一个交出了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答卷。 确实是，刚才因为那个洪主任也谈到了，其实这是第一届派位过来的学生，跟原来的招生的状态不太一样了。其实按照咱们老话说，就是这个就是来什么样的我都得进行改造了。啊，这不管是什么样的孩子到我们汇文来，就是我们汇文的学生，我们都要对他进行专项的这样的改造。那么在这样的过程中，经过三年的学习，其实这个分数的体现还是很不错的，因为就是生源确实不像原来可能那么稳定跟固定，所以这也是一个重新适应的过程。好，这就是初中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从初中上来讲的话，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就是比较特色的这种教学的特点跟课程呢？ 初中的这个课程，我觉得给学生呢，我们实际上就是重点就是两个，一个是能力，一个是兴趣。这个能力的培养，兴趣的培养是在我们初中当中呢，围绕着它开设了一系列的课程。比如这个像学科类的，像活动类的，我们初中的学生每年参与到这个各种各样类型的活动当中所占的课时的比例是相当大的。那么比如像天文，像 VR， VR 啊，我们有那个比较好的两个 VR 的这个虚拟现实的这个教室，那么我们也给他们开设了相关的课程，比如呢，提高学生那个对科学的兴趣，有这个科学公园的课程， 请这个老师过来讲课吗？ 请的都是中科院的一些这个教授啊，专家呀、带着我们学生到这个中科院下属的一些这个基地 研究所 去做，研究所去做相关的这个动手实操的、 是所有学生都能享受吗？ 所有的学生 不是说要选拔、 没有，我们这个投入是相当大的，这个时间、精力、资金上的这个投入、资源上的投入相当大。另外呢，有他个人兴趣的，比如像桥牌，我们的初中的桥牌队在这个北京市啊，高中的桥牌队在北京市，在乃至全国都还是有我们的这个地位的，他又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的。 对，所以刚才呢，我们也是简单谈了一下关于整个的汇文的情况。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将会密集的把目光聚焦到汇文实验中学上，究竟在优势教育资源辐射之后，汇文中学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不要走开，在一段广告之后，教育面对面继续回来，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北京城市广播的节目，我是姚迪，一会儿见。 用声音致敬经典，听健美蒲格读美文朗诵会及北京电台听见经典2018大型诵读活动首场演出，1月31日保利剧院由心发声。著名表演艺术家蒲存昕和他的朋友白岩松、黄宏、凯丽、施月玲、陶虹、吴清安，演奏家吴玉霞、穆祥征，北京电台主持人刘佳、佳佳、郭伟及朗诵爱好者携手亮相诵读美文。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嗯，以及来自于汇文实验中学的执行校长张慧云张校。张校你好。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这张校上半段呢就也没得着机会说话，因为下半段主要要介绍您，我们把最大的这个时间都留给您了。为什么？因为其实对于这个整个的教育优势资源的这样的一个辐射，确实改变了很多学校的一个状态，但是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可能并不了解。我觉得有必要啊，咱们把这个原来125的情况跟现在汇文实验的情况做一个对比好不好？ 嗯，好， 张强。 好的。我们学校是2016年5月加入汇文集团的。现在呢是增名为北京汇文实验中学，原来叫125。现在郭校长呢是一长职两校，既是汇文中学的校长，又是汇文实验中学的校长。加入集团以后呢，应该说这所学校在招生、学生管理方式、还有师生发展、学校特色建设方面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举个例子，最突出的就表现在我们的招生上。比如说原来我们是独立招生，生源的数量和质量都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不理想。但是加入集团以后呢，我们的生源质量和数量都有很大的改善。比如说 举例吧。 2016年高一统招录取的分数，加入集团比加入集团之前呢提高了75分。 你就说的高中这段中考成绩是吧？提高了，就一年就提高了75分。 对，就是第一年我们就提高了75分。 整体的这种分数的这种上涨其实是这种几何级的上涨啊。 对。 对吧， 很高的。然后第二年也就是2017年我们在招生的时候呢是比加入集团前高了66分。目前呢我们采取的是初一年级与汇文中学一体化管理，也就是全体的初一学生都到汇文中学就读。混合编班。 我特别好奇的是就是咱们学生过去以后会不会校服不一样，一个是汇文实验的校服，一个是汇文的校服。 都是一样的、一样的校服。 没歧视。 没有。没有歧视。不但校服是一样的，而且混合编班。编到不同班里。 老师也是一样的。 对对对。 那学籍呢，学籍算是汇文实验的学籍。 对，学籍还是我们这里的学籍。 好的。那您继续介绍一下。 我们的初中是这样，高中呢是采取部分学生到汇文中学游学。这种管理方式的这种变化呢应该说使更多的学生享受到了优质的教育资源。 确实是这样啊，就是很多时候家长们都有疑问，就是说会不会名字改了但是老师不换，那也没什么差别。那么从师资上来讲的话，这个现在汇文实验中学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从我们学校内部吧。学校内部实际上因为刚才校长也介绍了，就是人才培养模式方面也是一体化的管理。那么所以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呢，我们学校的教师应该说是受益者。首先是推进了教师的跨校交流。就是我们学生到汇文中学了，我们的老师也有一部分到汇文中学任教。从2016年9月到现在有21位教师到汇文中学任教，占我们学校教师的30%。能够到优质校去任教，应该说对大家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学习和锻炼的机会。 那初中现在因为如果按照您刚才所说是已经全都混到这个汇文的整个的这个教学系统里面去了，对吧？混班的，那也说如果要是我们派到了，咱们没有直升，对吧？就是汇文实验是没有直升的， 初中都是电脑派位。 小升初这块没有这个直升和那个九年一贯。 对对对， 所以呢就是都是派位过来的。那么派进的汇文实验以后就是进汇文去读书， 对 对吧？ 对。 那进了这个汇文去读书以后，那咱们的老师是不是现在也就初中部的老师也全都在汇文那边了？ 一部分老师、 啊、 现在因为是混合编班嘛、所以孩子们既教他们的老师既有汇文的老师又有汇文实验的老师。 所以对于汇文现在本身的学生来讲也是一样的，对吗？郭校就是也是也既有汇文老师有汇文实验的老师。 对，是这样。 那么在教学质量的保证上呢，那在汇文实验上有没有什么一些这个方式跟举措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张校。 因为 如果是您谈到的是初中的在那边的管理，应该是接受的是汇文中学的统一的教育教学管理方式。如果是我们这边，您是让我介绍哪边？ 其实我是想知道先，因为咱们刚才谈的是初中嘛，其实我想听一下初中这边的情况，因为我也知道就是老师呢其实是可能是在一起了，老师在一起以后，那会不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差别，就很多家长会很担心。 现在呢实际上从教师管理上呢，我们采取的是教师的跨校教研，同头备课，通过跨校教研呢促进校际教师的这种交流，来提升我们课堂教学质量，也是让我们的学生和家长能够满意。在跨校教研这块呢，我们主要采取两种形式。第一种呢是指导性教研，是从需求入手的。比如说我们汇文实验的老师有哪些需求，我们提出来，汇文中学的老师呢就给我们做一个指导性的教研。还有呢就是研讨性的教研，就是双方共同确定研讨主题，交流互动，共同提高。 其实呢这两块就分别解决了很大的问题，一方面就是怎么样去拔高。其实老师之间的这种比较学习氛围也是能够让这个老师有一个拔高的过程，同时拔高之后怎么能够维持这种水平，其实就靠我们刚才所谈到的研究型教研，就大家能够在一起，然后针对学生现在每一届的情况，每一个班的不同的情况，我们可能做一个分层的这样的一个教研的方式，这样的话对于孩子比如说学习相对比较优秀的，学习可能是相对比较普通一点的，我们可能会有一专门的这样的一个教学的计划针对他们，是这样的吧？刚才咱们谈到的这就是一个高中的整个的一个情况吗？那高中其实刚才我们在底下聊天的时候，就是在沟通的时候，您也谈到了现在有一个小班精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 小班精品那多小的班叫小呢？ 这个小呢主要是指我们的每个班的学生要在保持30人以下，这样有利于有针对性的有效的教学。因为我们要推进教师的这种发展，在跨校拜师的基础之上，我们的老师呢着力的探究课堂教学的改革，然后从学校的教学管理上呢也有所探索，就是推出了小班精品。这个精呢主要是体现在精细的管理，精品的课程和精心的指导。比如说这个精细的管理，我们就要针对我们的所有的学生采取一对一的导师制，关注到每一个学生的发展。再比如说这个精品的课程，我们学校和汇文中学的老师共同研究指导下，我们开发了汇文汇目发展力课程体系。这个汇目发展力课程体系呢主要是包括汇真、木美、月行三大课程支柱。我们也邀请了汇文中学的老师以及中科院、北大、清华、北师大的一些优质的资源引入到我们的学校，转化为我们自己的课程资源，形成了这样一个课程体系。另外比如说刚才谈到的精心的指导，这个呢是基于这个互联网技术的线上线下配合的这样一个对学生的有针对性的指导措施。 其实我们刚才就是听到这一点上来说，就发现一个特点，就是除了我们享受到了汇文中学的优势教育资源的这样的一个辐射，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老师能够一起做教研，一起去备课之外，也有一些汇文实验本身自己的特点，因为他们也请来了一些不同的老师专家过来给孩子们做一个相应的一个教学。我觉得这点就是和而不同啊，这一点上就是整个集团化的一个特点。其实呢还有一些朋友们也有一些疑问，就是对于这个汇文跟汇文实验，他们就想知道就现在汇文跟汇文实验的课业重不重，因为从这个他们从网上查到资料来看，就都说这个汇文跟汇文实验课业不重，但是课业不重就是作业啊量不大，那量不大能不能跟得上这种去学习的进度呢？两位校长哪位来回答一下？ 因为刚才其实校长也谈到了，就是因材施教。我们希望来到我们学校的这些学生，在自己原有的基础上能得到最好的发展。那么也就是针对学生的需求，我们去分层设计作业。所以呢，有可能我们的作业量不是最大的，但是呢，作业可能是更有针对性的。我想这样有针对性的作业，对于学生还是更能促进他的发展。 嗯，所以呢，那在这一点上，其实就是回答大家的疑问啊，就是关于这个作业重不重，还是是看个人啊。有的时候，这个你还要自己努力的去学习，去跟着老师教育计划走才行。那么汇文这边呢，国晓？ 其实是这样。学习本身呢，它是一个艰苦的事情。而且呢，学习就要投入。有些必要的作业、课业负担是在学生成长当中它是必须的。不要简单的就认为说啊，到这儿听听课就会有一个好成绩。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改变这样的观念。其实这个课业重不重，实际上呢，就是你要去掉它繁琐的、重复性的、大量的那些无效的劳动，而呢，让学生呢，这个他的这个投入呢，就会有效果。这样的作业呢，对于这个是我们在这个留作业的这种初衷，而不是呢让学生反复做反复，为了这个一点的成绩提高一分，那我要投入很大的精力。我觉得这个呢是我们不太这个欣赏的这样的做法。所以我们还是尽量的在这个避免过多的复杂的重复劳动，我们是从这个初衷来想这个问题的。 其实呢，有的时候在做教学的时候啊，这个各种说法都有。但是呢，从学生的角度来讲，因为都是从学生过来的，可能我比几位更接近那个还当学生的状态啊，还是希望能够做一课业负担轻一点，然后叫增质减量啊，咱们质上去，量下来，这样的话对于学生来讲可能会更好一些。但是也不排除有些学生这个同学啊，这太爱玩，这还是要靠这个作业督一下。但这个有的时候，刚才我们在播新闻的时候就讲到了，其实这个说到亲子阅读也好，说到其他的一些也好，这是一个家庭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教育环境。咱们家长，当然了，可能学校好，你会更放心的把孩子交给学校，但是不是说你就可以大撒把了，你还是要跟着孩子一起去进行学习阅读。不是说课外班的时候您到后面去拿一个这个什么 GoPro 啊，拿一手机跟那拍拍了以后，然后学完了再回再给孩子讲。我觉得这个有点用力过猛了，就刚才您谈到了，就是用力过猛了。尤其是好多小学二年级三年级，我听说现在都是这样的，这确实有点太用力过猛了。但是呢，该做的事情，比如说在聊一些学校的事儿，然后包括掌握他的学习进度这方面，有些家长还是应该去关注一下，而不是说啊，我工作太忙了，这回家以后太累了，实在顾不上了，这个或者说哎，交给慧文老师，慧文老师没问题，那这个也不太有这样家长吗？ 真的有。我们现在由于这个均衡化的发展，我们见到的这个学生真的是这个越来越丰富多彩。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发现一些这个家长对于孩子的关注呢，可能差距会比较大。我有这样一个感觉啊，凡是这个孩子出现一些学习上的或者其他生活上啊或者性格上的一些问题，跟家庭的关系呢会很密切。我还是这样给家长提一点建议，就是在这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对于孩子来讲，您多抽出时间陪陪他，跟他多沟通，让他能够跟您说心里话，在这个阶段对他非常重要。他只要不变坏，他将来总会变好。 其实就是这样，就你而且教育这点上跟其他来不太一样，因为工作上啊，你投入一分不一定能收获一分，但教育上，尤其对孩子的教育上，你投入一分，你的收获绝对不只是一分的这样的一个收获，是成倍的带杠杆的这样的一个收获。刚才您谈到这以后，就突然间想到一点，都说啊，这现在人之间人跟人打交道要三观合才能打交道。如果说汇文学中学或者汇文实验中学，你们最喜欢要什么样的孩子，或者希望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先让洪主任说说。你这个 一直在教学一线。 对，在一线，我这个这两年脱离一线的时间稍微多了点。 洪主任，您说说，就是什么样的孩子是我 说说我自己的体会啊。就是其实我们谈不上说我们希望要什么样的孩子和我们喜欢什么样的孩子，因为我们是做教育的，我们应该说我们有责任去面对 每 各种各样的孩子，每一个孩子啊。所以呢，那么目前从我们的政策来说，教育均衡化也是这样的趋势啊。所以但是呢，问题就是如果遇到不同类型的孩子，我们应该有我们自己不同的教育方法。 啊，那么刚才也说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需要因材施教的啊。实际上从我们从我们的教学来说呢，那么比如说我们可以采取分层次教学的方法， 嗯 啊，包括教学的内容啊，这个难度深度， 嗯， 包括课后的作业啊，那么会在我们和孩子的接触过程当中逐渐的了解他，那么给他一个适合他的这样的他的学习的方式， 嗯 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从孩子我们的培养目标来说啊， 嗯， 其实我们汇文中学从上个世纪20年代就提出来了这个全人教育的理念， 嗯， 啊，就是我们并不希望孩子们在学校只是学习这一件事儿， 千人一面， 对啊，那么我们希望他能够在各方面啊去发展啊，那么突出他自己的特长，那么希望他能够在你是体育也好，对吧，你是艺术也好啊，或者是其他方面科技也好，那么有他自己的一技之长， 嗯， 这样呢在以后走上社会上以后能够有他的立足之地，这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 嗯，其实刚才您也谈到了，尽管这个很巧妙地回避了我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对于汇文中学来说，尤其是现在我们大部分都是通过派位的方式来到我们的学校以后，嗯，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的余地，当然了，谁都希望这孩子又听话，学习又好，学习能力又强，这是大家的共识，是哪个老师不愿意教这样的孩子，多省心啊，对吧，谁都不希望说那天天跟那个打攻坚战似的，但是呢面对不同的孩子肯定会有不同的教学的方式，比如说有的学校可能会有什么抓两头保中间各种各样的这种模式，但是对于汇文来说看来是希望更多的是千人千面，因为刚才我记得在上半段的时候郭晓也曾经谈到为孩子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这种兴趣啊爱好啊科技啊等等这种班，而且也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然后带着孩子们去，因为中科院都挺远，都在海淀，所以呢带着孩子们去那儿去听课去做实验确实是挺辛苦的，但是在这一点上其实也是做出了一些成绩，因为我们在底下沟通的时候郭晓非常骄傲的跟我说，这个在最近的有一个重量级的奖上咱们的汇文的学生又得到了，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郭晓。 就是在刚刚结束的第17届明天小小科学家奖励活动当中呢， 嗯， 我们高三一班的刘卓凯同学呢荣获一等奖， 嗯， 同时呢在这个第16届青少年科技市长奖的评选当中呢， 嗯， 他又名列其中，这个只是北京市呢， 嗯， 每年只评出10名同学，那么近年来呢我们的获得单就市长奖这一项来， 嗯， 我们已经有第5位同学了， 哦， 所以呢我们在科技这方面的这个投入很大，当然成果呢也还是比较明显的。 对，其实现在一所学校究竟好不好啊，嗯，不单纯的看你的成绩了，因为现在从大学的招生上来说也不是说高考分数一考定终身这样的状态了，刚才咱们也谈到了各种计划， 对， 对， 对， 对 吧，然后还有包括是自主招生等等啊，包括甚至国外的学校你高考成绩只是一个参考的一个其中一个标准之一，其实这对于很多孩子来说既是一种幸福也是一种痛苦，因为原来的目标很单一，就考试就行了，考好就行了，现在呢可能要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项目，但这些项目究竟学校怎么培养，我觉得郭晓再给咱们介绍一下吧，因为从包括艺术啊体育科技这块其实汇文都有自己的一些很明显的特点，好不好？ 好， 嗯， 重视艺术科技体育的教育呢是汇文的传统， 嗯， 在汇文历史上举个简单的例子， 嗯， 北京人对这个国安的感情非常深， 哎， 国安里边的很多队员都是出身于汇文，比如高洪波， 呵， 比如这个南方， 哦， 谢朝阳， 嗯， 陆建仁， 嗯， 啊，这个比如这个教练员那个郭玉龙， 嗯， 啊等等，这些都是跟汇文有着非常深厚的联系的著名的运动员。 那咱们也有自己的校园足球队对吗？ 啊，我们现在也恢复了我们的这个传统的校园足球队，目前呢， 嗯， 已经招特长生，已经招到应该今年应该招第3届了， 哦， 初中开始，高中呢我们也开始准备招收这个足球特长的这个学生， 太棒了。 另外呢， 嗯， 可以这样说啊，汇文中学应该是这个中心区或者说核心区， 嗯， 硬件条件最好的 学校之一 之一 啊，对对，咱们含蓄一点，含蓄一点， 因为我们有这个标准的400米操场和体育馆，带标准游泳池的体育馆， 带游泳池的体育馆可少。 啊，对，这确实是这个比较少， 嗯， 所以呢，我们把我们体育的发展作为学校特色的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嗯， 另外呢，随着这个学校主楼翻建的完成， 嗯， 我们下边呢也会将建设这个新的报告厅，或者我们把它建成音乐厅， 嗯， 为学生艺术的发展呢开辟一个新的场地。本身汇文的艺术的，嗯，特色呢就是金帆合唱团， 金帆合唱， 合唱是我们的特色。 嗯， 近年来呢，在这个国际国内的很多的比赛啊和这个活动当中呢，都展现了它非常好的这样一面。下一步呢，我们想进一步利用学校的这样的比较好的硬件条件呢，在这个艺术教育上，特别是像合唱，我们准备筹办这样的这个合唱节。 嗯， 因为现在啊，比赛呢总带有竞争性，而合唱节呢都带有这种交流， 嗯， 提高 欣赏 、娱乐这样的这个内容在里面。我觉着 别太功利， 这确实是这个我们的初衷。 嗯， 另外呢，艺术方面我们准备联手这个北京交通大学呢，来开展这个建造节。 哦， 哎，对，这些呢都是我们随着这个校园的工程的完工呢，我们打算进一步推进的。 对，您说到这个校园工程完工，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先说个喜讯吧。 汇文教学楼翻建，现在进入到最后阶段。 嗯， 去年年末主体工程结构封顶。 嗯， 今年呢，汇文中学的工程在区人大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嗯， 2018年汇文教学楼要竣工使用这四个字。嗯， 啊，所以就是新一届的汇文的同学们，因为马上该开始中考的报名了，这个到这个马上中考的时候，也欢迎各位去报这个汇文，你可以享受到全新的，嘎嘎新的这样的一个教学楼。 欢迎大家报考汇文。 对，同时呢，还有这些现在准备去上汇文初中的同学们，尤其是这个画片能够画进来的这些同学们，也欢迎在派位的时候去报这个汇文的初中部，也欢迎报汇文实验中学的初中部，因为这样的话，其实也应该是在汇文上学，是吗？ 对对对， 不会因为这个周转叫转过来以后， 没有， 又回汇文实验吧？ 没有 啊，那就好，就是好多人啊都盯着这个呢，因为大家都想钻个空子啊，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实惠的事儿啊，非常的好。其实刚才我们也是大概整个梳理了一下汇文中学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呢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最后再简单介绍一下优势资源其他的辐射的一个筹备吧，好吗？就是对于其他区县的简单。 啊，随着这个集团化的推进呢，我们将会在朝阳、大兴，另外呢，在东城区，微改推进的区域内，兴办其他的学校和承办其他的学校，所以呢，我们会把教育均衡化的工作呢进一步的推进下去。 所以您要想上汇文中学或者上汇文相应的一些集团校的话，您多关注一下汇文的官网啊。最近一段时间是正在这个休整，那过一段时间等到官网开了以后，多关注汇文的官网，上面肯定有相应的信息。您得买那个附近的房子是吧，然后或者是对吧，啊，这个就不多说了，这个您就可以去关注一下，因为这个很难得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正好学校是在这样的一个蓬勃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中，也希望各位呢多多关注汇文中学。今天也非常感谢郭校长，然后这个张校长，包括是这个洪主任做客节目，辛苦各位了。那也欢迎您各位继续收听我们教育面对面的品读经典，我是姚迪，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专注个性化教育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共计650家，于2016年从美国纽交所成功回归国内 A 股。学大专注中小学个性化课外辅导16年，课程形式涵盖

好，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指导亚坤老师为大家诵读的这一首苏轼名篇。下面我们要接下来有请101中学语文特级教师程翔为大家品读解析苏轼的这一首传世名篇。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程翔，北京101中学语文特级教师，从事中学语文教学20多年，致力于语文课堂教学艺术，在阅读教学、写作教学、教材建设等方面有较深造诣。教育部国培计划专家库首批专家，教育部教师教育课程资源专家委员会委员，人民教育出版社教材编写委员，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兼职教研员。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欣赏苏轼的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生于1037年，卒于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苏轼是北宋著名的诗人、散文家、书法家，他还是著名的词人，有词集《东坡乐府行事》。苏轼的词作开北宋豪放派的风格，影响巨大。今天我们来欣赏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就是他词作当中千古名篇。这首词的开头写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样的一个词的开头，可能有的读者会想起在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当中有这样的歌词，叫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这两句词呢，是明代杨升安他的词作《临江仙》里边的句子。无论是苏词还是杨词，他们都用了一个淘尽。那是不是说长江的滚滚波涛真的是能够把英雄人物给淘尽了呢？啊，当然不是。这里呢是一个比喻，站在水边能够使人们联想到时间的流逝，进而想到或者说是发出感慨，感慨人生的短暂。在《论语·子罕篇》当中有这样的记载，说孔子啊站在水边发出了一句感慨，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意思就是孔子站在河边感叹时间的流逝一去不回。这里的历史的长河呀，实际上是指的时间的长河。滚滚的长江就好像是时间的长河，一去而不回了。那么在这个漫长的历史岁月当中，曾经出现过许多的英雄人物，他们已经成为沉寂，已经成为历史。接下来苏轼写道：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人道是，就是说这是别人说啊，听别人讲。那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方是不是真正的古赤壁的战场，还不一定嘞。那么根据苏轼他的这种渊博的知识啊，我们说他不会不知道这个地方是不是真的赤壁。 关于赤壁的记录呢，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黄州，一种说法是嘉舆，再一种说法呢是普齐。那么根据后来的出土文物，人们考证，普齐说呢是比较可靠的。而当时苏轼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是黄州，因此苏轼用了一个人道氏三国周郎赤壁，可见苏轼啊他是知道这个地方不是当年的真正的赤壁古战场。清代有一个诗人叫朱日俊，他说过，赤壁何须问出处，东坡本是借山川。这个意思就表现得很明确了，就是苏东坡在这里是借这个地方来表达自己的情怀，表达自己的感受而已。 提到苏轼，人们马上就会想到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大文豪，也是创作出东坡肉的美食家。而提到他风格豪放的作品和旷达的胸怀，就会想到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词向来被认为是豪放派诗词的代表作，而它却源起于诗人仕途的坎坷和变故。胸中的郁闷无处排解，只好放浪形骸，寄情山水。一天，黄州城外的赤壁矶吸引了苏轼，雄浑壮阔的山川之景尽收眼底时，苏轼的心中也激荡出倾注不尽的豪情。 他在词中这样写道：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乱石穿空，这是写其形，写岸边的石头高耸入云，直指天空啊。这就使人们联想到当年的赤壁古战场，那千万条枪直冲着天空，它能够使人们联想当时古战场的那样一种情景。这是乱石穿空，惊涛拍岸，这是写江水的汹涌，写他的凶猛。拍岸则表现出了这种汹涌的浪涛所爆发出来的巨大的声响，既有形也有声，可以使人们想到当年战场上的那种战士的呐喊声。卷起千堆雪，既有其形也有其色，它可以使人们想象到当年的古战场上千万名战士在奔跑，在呐喊。这三句啊，有形有声有色，所以它向来是人们所赞美的名句。 《念奴娇·赤壁怀古》是宋代文学家苏轼的词作，是豪放词的代表作之一。此词通过对月夜江上壮美景色的描绘，借对古代战场的评调和对风流人物才略、气度、功业的追念，曲折地表达了作者关注历史和人生的旷达之心。这篇作品是如何将写景、咏史、抒情融为一体的？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正在为您讲述。 以上这几句呢，集中体现了苏东坡词的豪放的风格特点。据宋人余文豹的《吹剑序录》记载，东坡在玉堂，有牧士善讴，因问：“我词何如柳七？”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知红崖板，隔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取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 东坡为之绝岛。那么这段文献呢，是后人呢广为传颂的，它集中地表现了苏轼的词和柳永的词不同的风格特点。那么根据这样的一个记录，再根据我们平时对于这两种不同词风的体会，我们可以这样来总结一下。豪放派的词啊，它的风格特点是广阔、宏大，充满了阳刚之气。而婉约派呢，比较狭窄，多写花前月下，写男女恋情，富有阴柔之美。接下来作者写道，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这是展示了一幅壮阔的历史画卷，使人们想象得到，在那个特定的时间里啊，一时出现了多少的英雄人物啊。我们看过《三国演义》的都知道，里边有刘备、关羽、张飞，有诸葛亮，有鲁肃，还有周瑜、周公瑾等等。可以说这些英雄形象呢，一直是萦绕在人们的心目当中。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啊，主题歌这样写道：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岁月呀，你带不走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我们说这个歌词和苏轼的这首词意思呢是有相通之处的。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就让人们去想有多少的英雄豪杰呢？于是作者的思维也就伸向了遥远的三国的古战场。那么在这些众多的英雄当中，苏轼最仰慕的是哪一位呢？根据词中所写，我们看：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我们明白了，在苏轼的心目当中，他最仰慕的是周瑜、周公瑾。这也就使我们再回过去看词的开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那么在苏轼心目当中的真正的风流人物是谁呢？那也应该指的是周公瑾吧。那么周公瑾这个英雄的形象是怎样的呢？苏轼究竟羡慕他的什么呢？作者写道：小乔出嫁了。于是就出现了这首词当中一个颇值得人们玩味的地方。大家都知道小乔是当时著名的美女，嫁给了周瑜。那么作者羡慕的是小乔嫁给周瑜，周瑜这样的一个英雄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美人吗？所以读到这首词这个地方的时候啊，一定要停下来好好的品味品味，为什么在重大的历史事件当中，苏轼要插进小乔出嫁这样的一件事情呢？那么我个人认为啊，作者之所以这样写，他是要表现周瑜的少年得志、英雄美人呐，这是在苏轼心目当中所羡慕的。 周瑜是三国时期的名将，也是赤壁之战的关键人物。 苏轼用美人来映衬周瑜的英雄本色，不只是因为羡慕他年轻有为，更多的是在悲叹自己的多舛命运。怀才不遇、功业未成的苏轼，带着愤懑之情站在了江边的赤壁之上，狂放的江水击打着礁石，滚滚的洪流流向天边。在苏轼看来，这是现实对他的捉弄，历史对他的嘲笑。青山依旧在，可此情此景早已物是人非。苏轼对历史的追思，对周瑜的敬仰，似乎不止于此。那么他又会发出怎样的感慨呢？我们继续来听。 在苏轼的心目当中，这个周瑜的英雄形象，除了小乔出嫁，除了英雄美人之外，还有更加重要的，那就是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这是在写周瑜指挥赤壁大战的那种风采。也许有人要问，羽扇纶巾，这不是诸葛亮的形象吗？怎么成了周瑜了呢？我们说，作者在这里有意识地表现周瑜的儒将的风采，是想突出虽然赤壁大战非常的壮阔，也非常的险峻，非常的令人揪心，但是在周瑜这个总指挥那里呢，是谈笑自若，是胸有成竹，这样来表现周瑜的英雄形象，才正好契合了作者苏轼心目当中所希望的那样的一个英雄形象。这就是我们学习这首词的时候啊，我们必须要明白的一个地方。接下来作者写道，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故国神游这一句，它的主语是谁呢？历来啊有两种观点，一种说是苏轼，一种说是周瑜。那我们说，谁能够称赤壁这个地方为故国呢？我们再结合神游，谁才能够称得上是神游呢？苏轼不就站在这个地方吗？由此我们说啊，这一句的主语理解为是周瑜可能更好一些。我们可以来想象一下，三国时期的赤壁大战时期的周瑜，他对于这个赤壁称之为是故国是比较恰当的，他又神游到这个地方来，那是比较恰当的吧。多情应笑我，这是苏轼个人的一种想象，这个时候的周瑜应该笑话我吧，应该嘲笑我吧。多情应笑我，就是应笑我多情的倒装。我们说周瑜是24岁的时候就做了建威中郎将，少年得志啊，34岁的时候就指挥了赤壁大战，建立了赫赫的功业。而这个时候被贬黄州的苏轼呢，已经47岁了。这一句的背后啊，实际上是表现了作者内心复杂的情感。因此我们也进一步的理解到了苏轼写《念奴娇·赤壁怀古》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写作目的，就是他要借周瑜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英雄形象，